第二十四集。霍昭林妈妈的老家在南方的小镇，江南水乡之地。老家还有一座有好几百年历史的老宅子，是霍昭林外公留给他妈妈的唯一一样没有让霍龙亨霍过去的东西，如今到了霍昭林的手里。转了两趟火车，到了下午，秦称已有些蔫了，整个人都提不起劲儿了。终于到了目的地，从火车站出来，天上还在飘着毛毛细雨。秦称拉高衣领，缩着脑袋，裹紧身上的羽绒服，很受不了这湿冷的南方冬日气候。 怎么会这么冷啊？明明温度还高不少的呀。 霍昭林撑起伞，揽过他肩膀。 再坚持一下，到了家，我让人给你做好吃的。 老宅的管家开了车子过来接他们。霍昭林叫他阿伯，其实是他外公家的一个远房亲戚。这些年一直就只有这么一位老管家和他的妻子留在这里，帮霍昭林照看着老宅，不至于让宅子给荒废了。上了车，一路过去，街巷两旁尽是粉墙黛瓦、古韵味十足的江南民居，高高耸立的马头墙，弯弯曲曲一眼望不到底的幽深弄巷，青石板铺成的石桥，穿镇而过的狭窄河道，河中摇晃的乌篷船。这是一座还没有被旅游过度开发，依旧保持着大部分原始风貌的小镇。第一次真正亲眼见到这样的江南古镇风韵，秦称十分惊叹，连坐了一天火车的疲惫都给忘了。 到了，两位小少爷请下车吧。 老管家笑着提醒他们。秦称推开车门下车，面前就是老宅子的朱砂大门，看起来颇为庄严肃穆。老管家为他们推开门，领他们进去。这是一座典型的江南园林式建筑的老宅，比起一路过来见到的或多或少已经改建的有些千奇百怪的其他人家的宅子，这一座老宅的古韵味保存得更完整。亭台楼阁，游廊曲径，绿水盈盈，让秦称恍惚间有了一种穿越了几百年历史的错觉。 最早的时候，这里前前后后几条街都是我外公家祖宅的地盘，比现在至少还要大十倍。后来从我外公父辈开始，家里人就陆续从这里搬去了大城市，其他的宅院都卖了，就只剩这么一处景致最好的院子，留给家里人偶尔回来度假。小时候我跟着妈妈来过几次，我妈妈很喜欢这里。 霍昭林给秦称介绍，兀自感叹着，似是陷入了回忆里，想起年少时的往事，忍不住唇角上扬，又不免有些心酸。秦称听着他说的，转回头看他。隔着朦胧的雨雾，霍昭林脸上的神情有些模糊不清，嘴角的笑容却极其温柔。秦称知道他是在回忆他的母亲，秦称也一直记得那位漂亮阿姨的模样。那是一位十分温婉柔善的大家闺秀，说话时轻声细语，笑起来特别美。霍昭林长得有七分像他妈妈，从前秦称就觉得那位阿姨配霍龙亨实在太糟蹋了。霍昭林的妈妈和他妈妈还是手帕交，虽然秦称三岁大就没了娘，对自己亲妈的印象只有一个模糊的影子，霍昭林的妈妈他却很喜欢。但后来他在霍家过得郁郁寡欢，病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便没有多少机会再见到他。一直到他十四岁那年，他爷爷病重，兄长在国外念书，家中心怀不轨的叔叔对他和姐姐下手，他们侥幸逃过一劫。那位阿姨就是在那个时候主动和他在病床上的爷爷提出把他们接去霍家住了一段时间。他始终都记得，虽然只有那么几个月，他却真正从霍昭林妈妈那里感受到了久违的母爱。 他不喜霍家人，也是因为从那时起就看不惯他们在霍昭林妈妈面前嚣张的姿态。可惜当时霍昭林已经去了国外，秦称并没见到他，也正因此他对霍昭林一见钟情的时间晚了那么好几年。 为什么你妈妈去世的时候你都没回来？ 秦称问出口，看到霍昭林的眼睛里闪过一抹哀痛，又有些后悔。这也是他心里一直以来的疑问，霍昭林的妈妈去世，霍昭林却没有回来参加葬礼，如果那个时候他回来了，他还能再早两年遇到他呢。 我爸霍龙亨他没告诉我，故意瞒着我妈妈去世的消息。在那之后好几个月我才知道他已经不在了。 这也是霍昭林一直没法原谅霍龙亨的原因，故意瞒着他妈妈去世的消息是因为霍龙亨心虚，他妈妈就是被他一次又一次的背叛给折磨死的。霍龙亨在他妈妈去世没多久，又把早就跟他有一腿且绯闻传得满城风雨的四姨太娶进门，所以如今霍龙亨被他小老婆和儿子联手戴绿帽子气得心脏病发，霍昭林只觉得这是报应，一点同情不起来。难怪当初在葬礼上没看到霍昭林，秦称想，当时他还觉得霍昭林妈妈命苦，生了个儿子也是白眼狼，替他不值，后来被霍昭林的美色迷惑就忘了这事儿，如今知道真相更是要心疼死了。死老头子就该早点翘辫子才对，他这辈子唯一做对了的一件事情，大概就是为霍昭林的出生贡献了一颗精子，其他那都叫什么事儿？ 别难过了，阿姨不会怪你的，又不是你的错。 秦称不会安慰人，很努力地想要说些好听的话，他拉着霍昭林的手捏了捏，想要传递给他一点温暖。霍昭林被他的举动逗笑了，心里那一点不快跟着烟消云散，勾过秦称的肩膀。 不说这些没劲的事了，你不是饿了吗？阿婶已经给我们准备好了晚饭，我们去吃东西吧。 阿婶是老管家的妻子，老夫妻俩一直守着这座老宅子好几十年，看霍昭林跟看自己的孩子一样。霍昭林虽然来这里的次数不多，阿婶却一直记得他的口味，做了一桌子都是他喜欢吃的菜。 来，你尝尝这几道菜，阿婶的手艺很好，味道都挺不错的。 霍昭林给秦称夹菜，秦称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断断续续的雨珠沿着屋檐往下淌，回溅在院中的青石板路上，树杈上刚刚冒了芽的嫩芽被雨水冲刷得鲜亮，他忍不住地笑， 真好看啊。 乖，吃饭。 秦称冲霍昭林做了个鬼脸，拿起了筷子。阿婶做的江南菜菜色都很清淡，食材都是最常见的，样式却很精致，味道也上佳，完全不比秦称在京中那些以江南菜做噱头的高级餐厅里吃到的差，还更地道质朴一些。何况他确实饿了，中午只在火车上随便吃了点东西。娇生惯养的小少爷挤一回火车是体验生活，但确实受不了也是真的。 嗯，好吃。 秦称给出最中肯的评价。 那你多吃一点。 秦称也给他夹菜。 捏吃捏吃，客气什么。 天色逐渐暗了，窗外淅淅沥沥的雨水没停，老管家在院子里挂上灯笼，点点烛光透进窗户里，印在秦称的半边脸上。霍昭林不经意地抬眸，看到他在烛光中越加明艳漂亮的面庞，心中一片柔软。 你盯着我干嘛？我脸上有东西吗？ 霍昭林的目光太过专注， 秦称被盯得有些莫名其妙，再看真的要把持不住了呀。 没什么，你长得好看。 你现在才知道我长得好看啊？我上大学的时候还是我们学校的校草呢。 秦称得意道。 校草？ 当然。 他一点不脸红，语气里的那一点点心虚也被他努力掩藏了。霍昭林点头， 确实好看。 简直好看得过分了，秦称这张脸不知是怎么长的。霍昭林想，他还从没见过比秦称长得更好看的人。秦称确实有骄傲的资本，难怪那么多人妒恨他，生来就富贵又貌美的过了分的小少爷怎么能不叫人妒恨？也有那么多人爱慕他，自己不过是其中之一，却叫他看进眼里，记在了心上，他何德何能？但要让秦小少爷来说，只是因为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霍昭林能让他一见钟情，念念不忘。入夜之后，因为多喝了两杯老管家亲手酿的果酒，秦称有些微醺，躺在床上看着头顶的房梁傻笑。这间房间是每一回霍昭林来都会住的地方，房间一面的窗户临着河，不知道哪个方向传来的飘飘渺渺的唱曲声无意识地撩动着人心。秦称听不懂，却觉得这吴侬软语怪好听的。霍昭林靠过来，撑着头靠在他身边，居高临下地看着他。秦称的目光移向霍昭林，触及他眼中细碎的亮光，嘴角的弧度更扩大些。他抬起手，双手搂住霍昭林的脖子。 这地方真好，不想回去了。 秦称的声音软绵绵的，听起来很像在撒娇。霍昭林亲了亲他额头，笑着提醒他， 别犯傻了，这地方除了风景不错，别的什么都没有，多住几天你就腻了，而且你不是嫌这里太冷了吗？ 秦称是耐不住寂寞的人，怎么可能在这种小镇上常待得住？霍昭林很清楚他这又是喝醉了在说胡话呢。 但是有你啊。 秦称眉眼弯弯， 我们可以用爱发电。 用爱是发不了电的。 我说可以就可以。 霍昭林好笑地弹了几下他的脑门。 傻